55集，发火。 得知楚寻回来之后，顾元白高兴坏了。楚寻风尘仆仆地走进殿中，顾元白亲自从桌后起身走出，上前扶起楚寻，楚寻热泪盈眶：“ 臣不如圣上所托，此奏折之中已写明此番春训缘由。” 顾元白瞥了一眼奏折，让田福生接了下来，并不急着翻看，而是先给楚寻赐了座，赏了茶，让他好好休息一番之后，才随手翻开了奏折。楚寻奉命去解决春训和隐瞒不报的官员源头，主要处理的事情自然就是春训。果然不出顾元白所料，由于泥沙淤积，又连下数日雨水，楚寻到了黄河中下游一带时，已经隐隐有决堤之险。好在楚寻关于治水的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，他立刻根据地势商讨治水方案，日夜不断的巡视和调整，最后才成功的熬过了小汛期。除了治水之外，那便是查人了。楚寻官职低微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他动作手法很直接，而且不知道变通。顾元白让他查消息来源被谁隐瞒，他就只埋头查这个，最后因为太过直接，差点迎来了几次杀身之祸。但是楚寻也不强撑，他立刻就找到了本地都督，派兵将那些打算殊死一搏的地方官给抓了起来。 都督大人押着这些官员还在路上，应当再过个两日功夫就能进京了。 楚清可发现这些地方官可有与京官勾结？ 臣无能，并无发现。 顾元白面色不变，他安慰了楚寻几句，见他面容憔悴，就让他先回府休息了。等楚寻走了之后，顾元白抚摸着这道奏折，笑意加深，然后倏然将奏折摔在了桌上，敛了笑，冷声说道：“ 田福生，派人去请御史台忠诚。” 御史忠诚知道自己被圣上召见之后，眼皮陡然一跳。等他跪在圣上面前时，这种不祥的感觉就更加浓重了。自从齐王被抓之后，他就一直不安，但等了好些日也未见圣上动作，他本以为圣上没有发现，那如今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圣上端着茶水，不紧不慢地品着茶，今日泡的还是双井绿，香醇透彻，顾元白偏爱这个。圣上慢悠悠地品茶，跪地的御史忠诚却是头顶冒出了一层细汗，这样的安静让人心脏都像是出了毛病。御史忠诚低着头，心中不断的揣测，最后心一横说道：“ 臣冯承之同圣上请罪。” 顾元白终于看了他一眼，掀开茶杯拂去茶叶：“ 冯卿何罪之有？” 御史台忠诚头上偌大的汗珠从鬓角滑落，他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 臣应纠察百官，近日却懈怠不已，造成过错许多，臣罪之多之大，哪一样都需跟圣上请罪。” 哦，御史台忠诚都罪责重大了，那整个御史台都成什么样子了？ 御史忠诚呼吸一滞，心慢慢地坠向了深渊。 臣 却将齐王带来。 御史忠诚心中一惊，很快就有人带了齐王进殿。这些时日的搓磨让齐王整个人好像苍老了20多岁一般，精神气萎靡，先前饿的那3天更是形容憔悴，没有半分以往的雍容华贵的样子。此刻见到顾元白，齐王自然是又恨又怕，他勉强想摆出皇叔的模样，一看到在旁边跪着的御史忠诚，又被惊得眼睛瞪大，浑身颤抖。两个40-50多岁的中老年人跪在面前，一个比一个冷汗津津。顾元白还在用茶，不慌不急：“ 圣上。” 齐王率先忍不住了，他心惊胆战地问道：“ 您这是？”“ 朕让你们二人过来，你们还来问朕原因？” 顾元白看了看御史台忠诚，御史台忠诚在他的注视下身子抖了2下，强作镇定道：“ 圣上，臣 臣。 御史台。 顾元白打断他的话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监管地方，监管百官，是朕的眼睛和耳朵，是维护律法的地方。朕信任冯清，毕竟冯清在先帝时便多次上书纠察朕的错事，朕以此认为冯清敢谏敢言，是个大公无私的好臣子，是天下百官的楷模。 御史忠诚的心砰砰地跳，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。 但是朕发现你好像并没有朕想的那么好，你这一双眼睛盯的不是百官，而是朕。你的手伸到了宛太妃那里，怎么一个御史台忠诚的位子满足不了你，你还打算更进一步，甚至想将朕从皇位上拉下去？ 御史忠诚浑身发寒，惊恐万分，他从未见过顾元白这副样子。圣上优待臣子，听得进去谏言，又素有贤名，御史台忠诚知道圣上不简单，但圣上有多恐怖，他也是在顾元白派兵包围齐王府之后才认识到的。那一日，整个京城中的官员房门紧闭，宗亲王府的哭嚎声响彻了整条街，御史忠诚在自己的府中都被吓得牙齿战战。但是那个时候该做的都做了，贼船已经起航了，握着船舵的人无论是对了方向还是错了方向，他都下不了船。 臣没有。 你有。 顾元白将手中的茶杯猛地掷出，茶杯摔碎在了御史忠诚的身边，杯中的水渍溅到了御史忠诚和齐王的身上，两人已经被吓得头脑发昏。门前守着的侍卫和殿中的宫侍全都跪了下来，整个宫殿之中静得没有一丝声音。御史忠诚已经感受到了呼吸窒息，他被吓得心跳都快要停顿了。顾元白满面怒容，火气烧着他的肝肺，呼吸开始变得粗重。他缓和着自己的心情和怒火，他面无表情，而他越是这样，下面的人越是害怕。齐王已经腿软了，他瘫倒在地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，感到害怕。那块在齐王府中搜出来的空心玉被扔在了二人面前，看着这块空心玉佩，看着皇上的面无表情，齐王和御史忠诚彻底瘫在了地上，满心绝望。圣上很少发火，特别是对御史台的人发火，因为御史台的人本身就有纠察百官的职责，皇帝需要的是他们敢说而不是不敢说。为了不把他们吓怕，皇帝对着御史台的人态度都很亲切。这是御史忠诚也是齐王第一次见到圣上发如此大的火，两人吓得面色发白，眼中空洞。这时皇上又将一个奏折重重扔在御史忠诚的面前，语气很冷地说道： 自己看看。 御史忠诚颤抖着拿起奏折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黄河小汛期时周围地方官员的名单。 御史忠诚与地方官员勾结收贿，又以这些不义之财拿来笼络齐王，齐王与御史忠诚狼狈为奸，又同乱臣贼子暗中勾结，驱使地方官员鱼肉百姓，个个罄竹难书。可恨御史台乃纠察之用，却自行贪污，整个御史台中还能有几个好官？地方官敢与京官勾结作恶，这些地方官又有几个是干净的？ 御史忠诚和齐王猛地抬起了头，他们根本就没做过这些事儿啊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